好，嚟第三节啦。 系 好，咁我哋咧就讲下游戏 F35， 即系集集都 F35， 好似好烦咁系嘛？咁冇办法啦，因为 F35基本上依家系空战嘅主角嚟噶啦。 系 好啦，咁咧就讲开咧，美国咧就依个生产呢个 F35啦，系咪啊？第五代隐形战机啦。咁 Lockheed Martin 咧近排咧就都公布咗嘅，咁啊今年嗰个生产计划数字，哇！其实你听完你都即系脚软噶，基本上咧佢咧可以交到接近100架机嘅。 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都相当 好。但虽然话100架，好似佢话目标系要千几、二千架啊嘛。 系啊，唔系，其实佢嚟紧咧应该可以做到百几架 嘅。系啊，即系全球咧就有几百部机嘅订单啊嘛，总共加埋 都唔止啦，系嘛。 当几百先啦， 当几百先啦， 都二千几啦，佢目上面都 系啊。 咁一年有二千几部都，即系一年得嗰百几部都可能要 廿年系嘛。 系啊。 其实应该嚟紧会再快啲噶啦， 再快啲。但系虽然一年依100部，但系已经全球最快噶咯， 最快噶啦。基本上你有边间厂可以一年做到大概100部啊？冇，根本就冇 啦。 你系 而家 系 就冇。 你依家系啊，中国同俄罗斯， 即系以前 加埋都好问， 都唔得， 都可能问。 跟住仲要系 我意思你唔系同一个机种喎，佢依家斋 F35 啫，我唔系话我做埋 F15 啊、F16 啲，我哋唔计咯。斋做一个啫， 一个人可以追到嘅啫。 系， 佢就以前杜格拉斯出 F4 嘅年代， 哦， 出五六千部嘅时候，嗰年代就 OK 或者 F 五 咯，F 五啦， 好早嗰阵时咯，F 五计快啦，容易做， 轻啊嘛， 系咪？系啦，轻型啊嘛。咁但系咧，F35你都知啲重重地噶呢部嘢，虽然话中型战机都搞到好似重型战机咁重啦， 我谂迟早当重型咁用噶啦。 唔系，但系问题佢重型唔到就系因为佢嗰啲装嘢太少，所以就做唔到重型啦，感觉。我谂讲翻咧就佢大概咧个产量系91架。 系， 嚟紧啦，咁就佢交91架机咧，就大概啦交咗咧54架俾美国佬，即系你预过一半啦。 系， 有37架咧就俾咗海外订单。 系， 咁海外订单咧就你预咧有21架就俾咗盟国，16架卖俾其他军售对象，即系你预咩可能嗰啲咩台湾都冇份噶， 冇份啊，英国啊、澳洲啊、土耳 其嗰啲咯，系啊系啊， 土耳其都未有份。 嗰类啦吓，即系可能佢开头咁讲，咁咧就依家咧理论上佢旧年系属于佢哋生产嘅第二年啦，嚟紧咧就应该系会第三年，第三年咧听讲啦吓，佢哋应该咧系会再上到大概130架，或者甚至乎可以挨住140架，咁好恐怖啊！其实你由91架升到140架，你应该 一半噶啦， 一半啦系嘛， 快咗半噶啦， 45架系咯，百几架系啦，即系又快咗50%啦，系恐怖！如果你咁样加落去咧，一年做三四百架，好悭悭地嘅啫。 哇！一年做三四百架就恐怖咯。 系啊，但系你嘅计一架8000万最少， 系 啦，或者系1亿， 唔紧要啊，总有人埋单嘅，总紧要生产线够多够大嘅。 系啊，同埋甚至乎嚟紧啲生产线都系外判噶，即系嚟意大利而家有一条啦，日本之前有条啦， 但意大利话唔想做啊，又 我怀疑咧，其实第一你明听 咁啊，都系钱嘅问题， 其实贵噶，你明听住啲人你要系啊，所以其实都唔系容易噶。咁最紧要就是你聆听住咧，感觉就似咩咧？就是你嗰啲加盟店啊！你依家咧，我喺呢度开加盟店咧，你要找晒数啊！其实唔平噶，所以其实你计翻不如买好过啦。装乜鬼啊？好啦，咁讲翻啦，嗱，大陆依家咧，佢哋个装备啊，大概咧，即系讲紧2018年咧，佢哋话佢哋入咗100架机啊，即系当中以咩咧？以歼16同歼10C 为主啊。咁你知啦，有少少系歼11B 咯。咁另外咧就有50架咧系大陆教练机。就另外你就买咗10架咧就苏-35，如果你咁计其实咧歼16同歼10即系买出到几多架？ 啲教练机都唔系大厂出噶啦，主要都系 细厂， 大厂啊一定做下歼10同埋歼16嗰类歼20 嗱，沈飞嗰啲咧就一定唔会出呢啲嘢噶啦。咁你如果啲咩贵州啊嗰啲咩山鹰嗰啲咯，系啊嗰类嘢咯。咁如果你讲歼16、歼10咧，我估啦每个各几多咧？歼16可能大概15至20架，歼10C 啊大概呢啲位。即系你预可能佢哋加埋都系大概挨住40架咯， 哇咁少噶咋， 好少噶咋， 即系一个月做一部。 问题系冇计嘛， 即系冇唔系冇计，系冇引擎嗰个 引擎嗰个计啊，冇计啊，真系好啦，冇计用啊嘛。另外咧就歼11B 有少少，听讲 系 啦，咁歼20我哋唔计噶，点解唔计歼20啦？又话自己歼20 机密啊嘛， 有机密啊，但系话自己有40架，咁你点解机密你又知有40架咧？嗱，我真系唔知佢点嚟噶条数。好啦，另外咧就即系你点计咧？其实 suppose 咧同呢个嘅 Lockheed Martin 斋出 F35 都冇得斗。咁呢个系几恐怖嘅。最恐怖的地方就系 F35 尾嚟嘅单价咧就会跌落大概8000万美金啊嘛。但系你做一架歼20咧就要1亿几美金啊。 8000万系自己美国佬 自己货， 自己货嘅价啊。 但系其实就算俾盟国，可能都系大挨住1亿啦。 1亿啦。 但系你嘅歼20就已经1亿啦。 系啊， 过咗1亿噶啦。就算你冇讲歼20，歼16几多钱咧？ 啲人咧保守估计咧，歼十六都应该要6000万美金嘅。 哇， 其实唔平嘅。咁啊，歼十 C 要几多钱咧？ 副引擎仲 要都要5000万嘅。 歼十六副引擎系用紧自己嘅歼十，唔系嗰个咩？ 涡扇十 B 啦， 十噶， 系啊，仲涡扇十 B 嚟紧咧，佢会 upgrade 啦。涡扇十乜？涡扇十乜啦？ 系 啦。咁涡扇十五就预留咗俾歼二零用嘅。佢哋又话成功咗啦。咁我哋就要睇啦。 嗰时又话5年，跟住又话5个月，跟住即刻得。 而家唔知咩事， 系咯， 系啦，所以好搞笑。咁所以咧，嗰啲其他啲古仔咧，讲啲咩大陆嗰啲啊，为咗做机就唔翻屋企陪仔女嗰啲，我哋就唔讲嗰啲白痴嘢啦。 唔紧要嘅，佢搬埋仔女入去噶嘛， 搬埋仔女喺啲机度系嘛，一路睇住一路做， 系啊，啲初机融合咗系咪得咯？ 系嘛，相当搞笑。所以咧，基本上咧 ，Lockheed Martin 咧好劲啊。咁同埋咧，就佢做咧所有零件啊，例如你做 ABG81 啦，系嘛，或者你做啲军用引擎 F35啦，其实呢啲咧，佢最紧就全部佢都跟到你嘛。你做100架，佢就做100台咯，全部做到俾你咯。咁所以你睇到佢哋嘅工业能力咧，系真系好强。 普惠同埋GE都系全世界最大引擎生产商噶啦，都冇得同两间斗噶啦。 系啊，同埋你最紧就系雷神嗰边又做到雷达俾你， 系 嗱普惠嗰边又做到军用机俾你，然之后你自己做机身， 跟住波音波啲又做一次俾你啊。 系啦， 最大全球最大飞机厂啊。 系啦，嗰啲机翼又啱啱好系咪？嗰啲 fuselage 又可以做到俾你，成个冚埋一齐。所以咧，其实咧就你见美国咧嗰、那个，其实最美国成日最强嗰样嘢咧，我觉得啦，研发精神啦，同埋佢嗰个生产线啊。即系成件事系好 smooth 嘅。 呢样嘢我都话啊嘛，由二次大战我哋珍珠港嗰刻开始，成个战争机器已经系挞着咗啊嘛。 嗯。 而到战争机器挞着咗之后，然后将军事转入民用搵翻钱啊嘛。 民用又可以 apply 翻落军事。 嗱，呢个循环就真系生生 不息噶呢样嘢。其实呢样咧系大陆一定要学嘅，就唔系你要倾全国之力去整揼一嚿嘢，你每次都系倾全国之力去揼一嚿嘢。 呢个咪苏联咪咁死噶咯？ 系啦。呢、這个咧，同埋咧，其实好浪费资源嘅。 系啊， 你如果揼错一件事，你就死咗噶啦。 系啊， 但系你用民用嘅科技就唔同，民用嘅智慧咧，大家竞争去制、 欸。所以醒啦，中国系用呢个民用嗰副 CMF-56，即系翼，即系嗰副系即系个 F-101 啊，或者 F-110 啊，嗰副引擎咧， 至 于嗰副咧就系转翻民用，但系咧中国就喺民用嗰度转翻军用，系啦。 佢偷鸡偷到， 系啦， 系啦，好啦，咁讲翻咧另一单新闻啦，咁另一单新闻咧就讲到咧美国咧依家咧试紧一样嘢喎， 系， 咁咧就即系依家佢哋嗰个叫做阿里巴巴级啦吓， 系， 咁咧佢哋咧就喺旧年咧11月到啦吓，佢哋咧就试一支炮， 系， 咁咧试支炮呢啲人就话一个新嘅革命啦吓，咁当然我哋睇咧就未必好新，但系好好用。 系， 咁咧就有一个叫做超高速炮弹啦，吓， 呢个咪就传说中会转弯嘅炮弹啦 ，hyper velocity 啊，咁咧 HVP 啊叫做， 系， 嗱，咁咧 HVP 咧，嗱，即系小心啲读，唔系 HPV 啊，HVP 啊，咁咧个速度咧原来可以去到3倍音速嘅，都相当快，咁咧基本上佢可以点样射咧，就可以喺巡洋舰，即系例如提康德洛加级啦，或者驱逐舰嚟阿里巴巴级啦，嗰度发射都冇问题嘅。咁另外咧，就如果你睇 Popular Mechanics 咧，佢報道啦嚇，咁咧呢個嘢最緊要就係呢個超高速炮彈，你唔好以為佢直線喎，佢咧好似輕微式轉彎咁嘅 feel 嘅喎，因為佢入面有咩啊？有高精準度嘅尾啊，咁個尾咧，大家知咧就會有少少似咧，即係我哋講啲 JDAM 嗰啲啦，裝咗尾，裝咗追咗尾咧，就可以咧用一啲少少 GPS 嘅嘢。 呢個技術咧就類似係嗱，首先海軍個口径竟然大少少啦，俾陆军 系 即係可以擺多啲嘢啦，炮彈 係 第二樣嘢呢個技術都係嚟自陸軍嘅有少少，因為咧。其实而家啲反坦克嗰啲炮弹啊，入边都系有嗰粒炮弹，即系嗰啲脱壳飞翼炮弹咧，都系个炮弹个尾咧， 系 有少少动力啦、加力啦，同埋呢个尾翼啊， 系 咁一样追个技术应用咗个海军度，再放大，更可以做到更加精准。 哇！我想讲啊，如果你将陆军嘅科技应用落海军咧， 系啊， 苏联系大量运用呢个技术。 咁当然啦， 因为呢个平好多 啊。苏联可以更加调翻转嘛， 成支炮装上， 将啲海军炮摆到坦克度啊。 佢啊，真系有新发明呢啲嘢。 130嗰啲海军炮直接抌落去， 又变咗做陆军咗。 系啦， 系嘛，所以个编制你点样同世界有啲唔同系嘛？ 系啊， 相对系好关。大陆系咪都用翻呢个？ 开头都系嘅。 我依家唔系啦，因为用翻美制啦，美式啦。 而家想跟美式， 105嗰啲系嘛？ 系啊， 应该系想用翻美式噶啦。 102，我仲系125嘅嗰转炮，125轻型就转105咯， 系嘛？ 即系以前100咁，而家转105。 佢哋依家用一只叫做 Type 15啊嘛，15型嘅新坦克嘛， 跟105， 好似用105啊。佢哋想喺印度边境啊大量用啊，因为佢哋话爬得快。 哦， 系啊，即系你以前嗰只99万啊。 上山又慢咧，跟住棘棘地咧。 哦， 同埋我成日都怀疑啲动力可能争少少。 同埋你苏式坦克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你啲太山区系好难用，因为佢支炮嗰个仰角同埋嗰个俯角系唔够嘅， 细得滞， 细得滞嘅。佢即系始终个 架车又笨咧， 系啊，始终个草原坦克咧，即系个设计都系唔系俾你咁用， 唔系山区地形， 即系唔系山区用嘅。嗰阵时以色列同埋嗰阵时同呢、這个即系中东打就系、是。 嗯， 中国开头输就输呢样嘢啦， 嗯，重劲得滞， 系啊， 好嗱，咁讲翻啦，嗱呢个超高速炮弹啊，咁亦都有高精准度，同埋最紧要就系佢个发射距离咧，比传统炮弹咧远啲嘅， 系因为佢有少少加力， 系啦，咁所以咧就相当好，咁啊，同埋仲可以咧拦截反舰飞弹啊， 系， 咁呢个咧我哋就有保留嘅， 呢、这个声称嘅啫，嗱三倍啊，稳稳地咯， 我有保留啊， 同埋一样嘢咧， 嗯。 你个雷达一定要跟到粒导弹先，即系佢哋发现到个导弹先啦。 系啊。 第二样嘢就系、是，始终炮弹咧同子弹一样嘢咧，佢、嗯、有少少螺旋飞嘅，佢唔系直线 100% 飞嘅。 系。 即系就算你话计到个弹道系，即系嗰个叫做弹道，只要跌啦，即系跌落地嗰个咧，你都好难计到个螺旋啊，少少炮弹转咗少少螺旋。 即系佢可以咧，你 end up 咧打中嗰个目标，但其实中间就变化。 系啊， 咁但系问题，人哋射过嚟，嗱，如果人哋反舰飞弹射过嚟，你知而家个科技噶啦，而家个科技佢系可以转向噶嘛， 系啊， 可以高可低可左可右。 反舰导弹就巡航导弹嘅 变奏啦， 变奏啊嘛。 所以其实理论上佢只要 sense 到你，佢都识避嘅。 系啊， 所以你话系咪咁容易？同埋你嘅速度三倍啫。 系， 嗱，一听讲啦，就鹰击嗰啲咧就系四倍啊嘛。 系啊，所以慢慢地啊， 据说四倍啦。咁人哋快你少少就快你少少噶啦，佢反应就快过你，你想打佢就转头避咗。 系啊， 所以你话系咪咁明显用到未必啊？嗱，呢个咧亦都可能解答咗咧，就有个网友咧讲话，究竟可唔可以用嗰啲即系 Hunter Killer 嘛 ？Hunter Killer， 佢话啊嘛，用呢个嘅炮弹迎击呢个飞弹 系 咪啊？得唔得咧？嗱，机会永远都有， 有， 不过就未咯。所以你点解你发觉依家都系飞弹接飞弹？ 在第一次大战咧，曾经系两粒子弹咧， 系 90度打斜咁相遇撞埋一齐嘅。 哇！子弹 跟住一执到之后就摆落展品入边， 因为太难了。 系啦，因为一粒子弹，你另一粒子弹喺侧边打穿佢， 侧边打穿佢 系啦， 咁咪中埋对头， 唔系迎头，系侧边打穿佢之后跌到地。 哇！中落， 跟住俾人执咗。跟住而家之后咧，呢粒子弹就摆入博物馆。 梗系啦， 系第一次大战嘅。 你想你我同你一齐开枪未必做到啊？ 系 咪先？ 系啊， 枪林弹雨都做到啊！竟然真系估你唔到啊！咁所以咧就讲翻啦吓呢单嘢，咁咧就依家咧2018年啊，环太平旧年啊，咁咪唔侵中国玩嗰年啊，咁咧原来美国阿里巴巴 group 咧嗰阵时一架叫杜威号啦，杜威号大家要留意呢架嘢。 即系我上次我早几个月讲话呢个搵架登陆艇做靶船嗰架系嘛？ 登陆艇做靶船啊？ 系嘛？嗰次啊？ 唔系呢个系嗰次啊？ 系啦， 嗰次系2018啦。咁啊杜威号咧呢架嘢咧系有啲出名嘅，因为杜威号咧上面装咗啲雷射武器啊，听讲系啊，咁啊试啊，搵杜威号系啊，杜威号系劲劲地噶。咁咧就试咗呢个嘅超高速炮弹，即系头先我哋讲呢个吓，咁 HVP 嘅，咁咧就当然啦，呢样嘢咧就唔系秘密嚟嘅， 系即 系大家可以 check 得翻嘅。咁但系咧就用咗呢个高速炮弹咧，佢哋发觉哇都几好、啊，即系个依家佢哋个优势就系首先呢个咧系传统火药啦， 系 就本身美国大把啦， 同埋最主要嘅佢就唔使 upgrade 支炮嘛，用翻传统一支半自动嘅蓝炮咧，都可以射到呢只炮弹啊嘛！同埋一样嘢，依样系导弹嘅十分之一咁嘅 价钱， 嘅价钱 系啊，十万蚊美金 系啊， 好平！即系当然你计落嚟，如果你计平时嗰啲讲紧100万啊、100零万、200万，已经争好远啦， 系嘛？ 咁你首先你唔使用 SM3 啊嗰啲嘢啦， 系啊， 即系你射呢啲嘢好方便，所以咧就几正噶。 其实主要系射啲喂。唔值得我用导弹打个目标 咯，系啊，倒招嗰啲系咪？啲科技嗰啲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几好用噶。嗱，咁啊，佢行硬啲都射到大概70公里， 系 几好 啦，好远噶啦， 好远噶， 等于你两倍视界之下嘅之后嘅目标嚟噶啦。 系啊，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讲咧，依家佢去到啲中国啲倒招附近射佢咧，你防不胜防啊，真系系嘛？即系啲喺12海里或者讲紧50海里远都射到你啊！咁所以咧就几恐怖噶， 唔系啲几秒一飞噶嘛，可以即系打你嗰啲大型舰艇，你都话唔惊噶， 惊噶偷袭仲可以， 系啊，即系你两只船喺我谂100零公里之下相遇， 啊， 大家又未揿一次导弹嗰时就可以用呢次打你噶啦， 都得，所以都相当方便啦，系啦。 好啦，咁另外咧就我哋要讲下六代机喎。 系 系啦，咁六代机咧，我哋如果大家成日听咧，都听我哋讲得多啊。咁但系咧就如果喺国家利益杂志入面啦，咁啊即系久唔久咧都有啲报道讲翻嘅。 系 咁咧就讲咧，如果你研制六代机咧，虽然贵啦吓，咁啊有啲成就话，诶、五代机我唔做啦，直接做六代机嚟 BAE 啦。 或者美国嘅讲法就系、是，唔使六代机咯，五代机直上六代， 系嘛？ 系啦，我将 F 三五无人组咪六代咯， 或者苏五十七。我直接六代， 我直接话六代， 我哋唔系咁多机嚟。 不过停产先，停止再玩。 而家买住两部先， 系买咗两部，加埋丰田系四部， 系啦。咁然之后做咗六代机之后咧，就会再出， 系啦， 系啦。咁咧，但系咧讲开啦吓，即系咧，如果我哋做六代机啊，即系有啲人话其实个技术啦，嗱，因为咧，如果你依家 suppose 咧，如果你做六代机咧，就海军嗰边咧有个叫做 FAXX 嘅计划啦，咁啊空军都有嘅，空军嗰只咧就叫做穿透反制，意思咩咧？就系、是、要护送隐形轰炸机入去，然之后出翻嚟，仲要有命翻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嗰、那个设计都几好。但当然啦，如果你咁讲咧，即系话嚟紧美国嘅空军同海军咧系会分开噶啦， 系啊， 就唔会大家都用 F 三十五呢啲咁嘅嘢，就大家完全分开噶啦。咁当然你唔好当即系其他公司，你波音啊、格鲁曼啊嗰啲死嘅，即系唔系净系得 Lockheed Martin 嘅。 系 咁当然啦，英国、法国、德国系咪都搞啊？跟住俄罗斯都想搞啦，日本都想搞啦。咁我想讲土耳其都想搞， 英国想搞啦， 系啊，英国就想沟人嚟搞啦，即系英国再加唔知边个国家，例如西班牙啊、法国、德国嗰啲啦。咁但系依家因为已经出暴风雨嘛，跟住法国、德国就出头先讲实景员， 系啊， 所以咧其实六代机咧依家咧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咧系好多人想玩。中国玩到六代机咧，就先搞歼二零先啦，系咪？搞好咗就可以再谂六代机嘅。 惊下啲变咗，好似嗰阵时当年金珠五角变咗金珠五角嘅。 金珠五角啊，就因为做呢啲嘢。 系啊， 好啦，咁如果我哋讲咧，有九样嘢讲喎吓，咁我哋略快讲啦吓。一个咧就话咧，首先佢要隐形啊。咁隐形呢个必定啦，系咪？咁隐形即系大家知，即系个雷达隐形啦，梗系唔系光学隐形啦， 唔系物理隐形 啊，物理隐形系嘛？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做等离子啊嘛，咁但系等离子咧最嘅精要系等 系 要等 要等嘅，等下先， 你等下先，系啦，咁啊等下先啦。咁另外咧就当然除咗隐形之外咧，仲要有啲好劲嘅导弹啦，就我哋有啲叫 BVR 嘅导弹啦，超视距啊，咁超视距咧依家最劲嘅导弹其中有三个啦，一个就叫 AIM-120D 啦，大家公认劲嘢啦，另一个就是英国嘅流星啦，咁流星咧就我哋讲过咧就佢都射得好远， 流星唔系流噶。 流星唔系流噶，系啦，劲嘅。另一个咧就系霹雳啊， 霹雳十五， 霹雳十五啊。但系我想讲霹雳十五咧系有几劲，大家都唔知嘅， 唔知 嘅。系啦 ，AM 一零 D 就劲噶啦，流星都劲嘅，霹雳十五咧就个 spec 好劲 ，spec 好劲， 但系有几劲就唔知道， 射咗先知啊。 因为大陆有冇把即系试过咧，我又唔 会，即系唔多觉 可能我睇得少，我又唔觉， 或者我哋睇唔到。 系啊，等我睇到，你军方先睇到。 系啊， 你有渠道你睇到，我哋睇唔到。 有冇啲内部人士啊？ 或者咧系咩咧？就系、是、YouTube 睇唔到， 系， 但系你国内睇到。 系 我又冇翻墙， 跟住 翻入去 睇啊。跟住我哋又唔识分真假啲啦，系咪？ 我系咧，我哋又比较唔识分真假， 系 即系呢样衰。好啦，另外佢哋嗰个飞行头盔啊， 系 啊，即系有个好好嘅感知嘅能力啊。咁大家知咧，如果你 F 三十五个头盔咧。已经系做晒所有嘢啦嘛，佢哋系唔使要抬头显示器噶，即系你见咧成日咧战机上面咪有嗰块镜嘅，嗰块镜系好先进噶嘛，计晒数帮你，追踪晒噶嘛，而家唔使噶啦，即系依家全部头盔搞掂，即系话咧头盔做晒所有嘢噶啦，不过你语音啦，用眼瞄啦，跟住嗰啲咩头转左右一射嗰啲啦， 嗱呢样嘢 F 十五 F 十六啦，同埋呢个米格29、苏27开头都有嘅， 系 咁，但系嗰阵时净系几粒点嘅啫， 冇咁先进， 冇咁先进嘅，即系几粒点或者少少嘢嘅啫，但系咧而家啲系可以全彩色噶， 全彩色 AR 眼镜嚟噶， 系啊，然之后有自动两个圈对噶，好鬼准嘅， 系啦。 好啦，咁咧就即系当然呢个头盔咧嚟紧咧就应该系所有呢六台机都有嘅。好啦，另外个机身系要够大，因为你要装得够多弹，系咪？尤其是如果隐形轰炸机咧，就要更加劲。 好大部啦，要。 系啦，而个发动机咧一定要更加劲。点解咧？因为你所有都系电子嘢嘛。 系啊，重咗啦，跟住用嘅需要嘅电力就高咗啦。 系啊，你个 avionics 啊，即系我哋讲个你航电啊，你食电好多嘅。 或者等离子阴影啦。 哇，等离子阴影系仲劲啲啦， 系咪？ 系啊，另外系可以有人同冇人。系啦，即系你可以咩咧？就系、 是、 你嗰部咧可以坐人啦，唔坐人都得嘅。咁变咗咧，好处系咩咧？就 系 如果坐人嘅话咧，就应该系同格斗有关系啦，又或者同一啲个任务 系 复杂，你要好入面即场判断嘅嘢啦。 系啊， 无人就好简单啦，就摆明就系揼佢噶啦，直抽噶啦，直抽就无人最好啦。因为咧，我哋嗰啲飞弹同嗰啲嘢全部可以点避都得嘅， 点避都 系啦，点打都得。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应该无人机嘅选项咧都要摆上。咁所以你冇发觉咧，暴风雨系啦，暴风雨。同埋咧，神经元其实佢哋讲明噶啦，佢哋啲机咧系有人同无人嘅选项都有，而无人系其中一个选项，系啦，有冇人都仲要有得倾， 即系唔系啲 QF 十六啊， 唔系嗰啲噶啦，基本上 系 好啦。另外咧就是、海陆空传感器啊，即系我哋讲啲 sensor， 有个好好嘅整合。咁所以咧好明显就系咩咧，就系、是、可以做攻击， 即系成日讲全知全能啊， 全知全能咧，你可以做咩咧？可以做攻击啦。 系 意思就话咧，你嗰啲孔径雷达咧，依家做到好 powerful， 系 好鬼劲，即系咧你点打都得噶啦，基本上。咁海战啦、陆战啦，全部都可以咯。咁除咗空战之外啦，另一个就网络战啊，同埋网络安全，最紧要就系个数据链， 即系防毒 系啦。个网络要做到，同埋咧， 你要连到自己，但系 又冇俾人打， 又冇俾人打，又冇俾人干扰， 系 又冇俾人偷嘢，仲要电子战，我电子战就放埋毒俾人， 放埋毒俾人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是、攻击同防守都要做到， 系 咁咧就保持翻你个电磁波啊， 系 你个电磁波嘅优势，即系话咧你。基本上你所发出嘅信息咧，第一去到自己有，第二干扰到人哋，系咪？第三仲可以学你话斋散播病毒， 散播病毒系啊， 系啦，咁啊相当之劲嘅。另外当然要有 AI 啦，如果你有 AI 嘅话咧，基本上你成部你 F 三十咪 AI 咯，即系你入面好多嘢咧，佢唔使人计噶啦，佢计埋俾你，你只揿掣嘅啫，你决定我要行 A 啊、B 啊、C 三个路线，佢咧连啲导弹嘅路线画埋俾你，你想点射？ 我最惊最 video 变咗智能叛变啫。 哦，咁应该个 AI 未去到咁强，暂时好啦。另外最后咧就系有无人机群啦，无人机群我哋讲过就系 FA 十八有一次咧未做过咧，就系佢一放咧就大概放个 A4 纸咁上 size 嘅嘢出嚟，跟住嗰啲机咧全部出嚟喺度狂飞嘛。咁佢哋系识自用追踪目标 嘅。即系卡壁嚟。 系啦， 卡壁嚟嘅浮游炮。 最正嘅地方系咧，我唔使操控噶啦，佢自己识攻击目标噶啦。你 set 咗得噶啦，佢会自己去追。同埋最紧要就系上面咧，应该会可以有镭射武器啊。咁呢个就劲啦，或者微波武器啦。 真系招招招噶咯，好似 完全系星战嗰啲 X 机啦，非常之紧要噶吓。好，呢节嚟你呢度先。